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独选 Ris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西。 早安，早安啊！今天来到了星期四了喂。 是的， 今天是6月19号早上7点钟喽。 对呀、啊，在昨天呢，我过了一个非常充实的一天，而且呢，全部呢都在自家啊自己的家里拍摄。 啊，就昨天拍摄在家里的 啊，对，因为一般上其实有时候呢、 okay. 啊，我们一集拍那个不信你美不起来， 不信你美不起来、 啊，都会有我们的摄影师，可能我们去 studio 啊，可能我们去哪里呀、啊啊，在公司。 是是自己做摄影师 啊、对，就在家，因为我就跟摄影师说，你让我自己拍啦，因为有时候在讲解的时候啊，你们在我有点不自在， 不自在啊， 对，我会很担心别人在等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感受。 你们讲一讲这一集是关于什么？ 眼镜。 什么 眼镜？ 眼镜啊 ！OK， 大家也会以为说，哈、干嘛分享眼镜？ Glasses. 对，不是那样你们近视戴的眼镜，而是那种 隐形眼镜。 不是， 不是吗？不是近视戴眼镜，隐形眼镜， 就是那种 无 镜片的， 无镜片眼镜。 对，然后再来有些是有镜片的，但是。其实眼镜是可以大大提升整个气质的， 有大框、小框、细框、 圆 框、 椭圆框、无镜、 半框、 无框的也是有 啊。OK，哦，这样我明白了，这样我明白了。 对， okay、 在什么样的场合需要戴什么样的眼镜，大家可以拭目以待这支影片喽。 这你不是要买很多眼镜哦？ 哦，其实我家里就很多。 哇、 wow ，我超爱买眼镜。 OK， 各位，如果你是经常戴眼镜，然后选不到什么款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期待一下接下来这一集。不信你买不起来。 谢谢李倩，别安全。 英国的歌曲又来自飞道尔的合照，也是我们这一次狗血媒体伙伴 Stop Fortress 主办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亚洲巡回演唱会沙拉越战将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呢，在 Miri Indoor Stadium 深情开唱的。各位朋友可以透过 my.bookmyshow.com 去购买他的演唱会入门票哦。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 优选呱呱练习生啊，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邓紫棋哈、 yeah. 那这位小天后呢之前就讲说她会重新录制她的专辑，但是呢又有最新消息了。 OK， 对， 我们看到说呢昨天 OK 她这个前公司呢就发布了声明，就蜂鸟音乐啦，讲说我们希望呢邓紫棋在48小时内呢删除所有她重录的专辑歌曲、除了天空没有极限、后会无期还有喜欢你之外呢，其他歌曲都在双方合约期间，所以必须要删掉。 对，但是呢邓紫棋呢他就直接的反击了，就发贴文说、其实他跟他自己的律师团队聊完之后呢，他们看到这个怎么说呢控诉 OK、他们其实基本上就有点疑惑，因为其实他们都已经根据所有的这些法律依据啊，他们准备到非常非常的充足了、他也已经依附呢支付这些报酬了。 对的，所以真正的情况是怎样，我相信里面肯定很复杂了哈。可是我相信邓紫棋她肯定不会没有做好准备就录这个歌曲这样子的，所以就期待更新的 update 这样子啦。当然也希望就是不要上升啦这个事件。 对，希望就顺顺利利。 要上法庭的话，我会觉得很辛苦、 哇， 听到我都觉得累。 他们已经打了很多年的官司， 所以各位就加油，继续 support 他这样子的。我们来听这一首没有被侵权的《天空没有极限》，守这个选 标。 Beyond Trend， 瓜哈密瓜，你是我的。优选呱呱练习生， 今天我们要说到呢刚刚回归的 Island， 没错的，他们这一次呢有这个主打歌 Do the Dance 啊，这首歌曲风格先来听一听吧。Magnetic 呢到这个 Tic Tac 呢到现在 Do the Dance 呢，他们的元素都是比较怎么说，有一点小电子风，就是有很重复性的或者说很洗脑的一些歌词啊、词句啊、唱法啊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已经是变成他们的 IP 了吧， 他们的标志 是 或者说他们的风格这样子啦。当然呢这一次 Do the Dance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歌曲呢是在形容初次约会，就 First Date 啊、你会感到很紧张， 哇， 对不对？ 肯定哦， 紧张了之后呢可能你的脑海当中会很乱，但是呢又很矛盾了，就是说哎呦我不想这个约会这么快结束嘞，所以呢就鼓起勇气邀请对方呢跳一支舞这样子的，叫 Do the Dance 啊。 可是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好像在 First Date 的时候所以去设想所有的可能性？ 我有时候很模糊，我不懂 First Date 是怎样去定义， 就跟你每个 girlfriend 的 First Date 咯。 没有excuse me 我是有多个 OK， 反正就是我的意思是讲哦，如果你们本来是朋友 然后你们一起出去，那个算 date 吗？还是讲说你们要等 到真正要单独约会？ 我知道，可是你要等到真正暧昧了，第一次一起出去才算 date 吗？还是讲说其实你们一起出去就算 date 了？ 没有，如果当初你们是以朋友的形式，完全没有那种暧昧的氛围，让我觉得不算 啊，就是要暧昧才算的。 对，就是大家都带有一点 tension， 想要更了解彼此的时候。 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不 get date 什么意思？我在想什么哦？怎么要特地这样有仪式感呢？ 所以你 date 过多少个？ 我怎样算呢？请问 哇，就是太多了哇！大家知道 没有你讲两个人出去啊？只是两个人出去， 就是你们是想要发展，但是未必有可能发展成功的。 这样没有啦，这样没有什么啦。如果你讲说跟朋友出去两个人就要算 date 的话，这样 那就不至于。 这样我觉得是算不到啦。 那我也算不到啊。 啊，要多点 date 哦。OK， 马上来听 Eyelid 的 Tic Tac， 是这个选 不用看。 哎，你能帮我做功课吗？我忘了带钱呢，可以帮我付一下吗？今晚的报告能帮我多做一点吗？ 在校园里总有一些人很难说不，担心拒绝就会被讨厌，但你知道吗，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你拒绝一次就不喜欢你。勾选和我 Kelly 凯欣提醒你，学会在合适的时候说不，这不是自私，而是懂得保护自己的时间和情绪哦。 蜜瓜，你是我的勾选呱呱练习生， 勾选呱呱练习生。说到 New Jeans 呢，哇，他们其实哦，马上在下个月就要迎来出道3周年，也太快了吧！ 但是我觉得他们的道路太坎坷了。 对，很多网友在这个comment section 都有在写到讲说，哇，这样快3周年了。重点是后面的这一年或者说这半年呢，都真的看到他们很辛苦。重点是我们也真的很想念他们。OK， 是因为之前呢New Jeans 就在去年跟公司闹矛盾啦，跟 Adore 闹矛盾了，然后呢就单方面呢讲说 OK 我们要独立活动这样子，就改名成为 NJZ。 但是呢后面因为 Adore 呢根据这个法律啦，还有对法院的这个判决呢讲说 OK 其实呢他们还是属于我们公司旗下的艺人或者团体的，所以呢他们是没有办法独立活动的，现在就再次确认了。不过呢公司就发表了声明讲说呢，希望这一次的决定呢能够为成员们呢就是重新回到 NewJeans 去做一个铺垫这样子啦，希望他们3周年的时候呢也可以实现更大的飞跃，还有成长给粉丝们啊更大的一些就是记忆点，或者说新歌这样子的。 但是所以呢他们现在目前呢是属于被立即禁止这些 独立 活 动 的， 对，他们是不可以独立活动的。 对，他们没有办法自己什么开康啊， 对，因为他们之前有开 康 讲说我们要回归咯这样子，但这个都是没有经过公司的这个批准的，所以 不能擅自做主， 就没办法了哈。我知道很多人都 support他们啦，只不过我觉得最终呢还是要根据这个法律，或者说跟这个规矩啦哈。毕竟如果你有公司，然后你知道大家都自己去做的话也是很难的哈。希望他们两个就是团体跟公司都可以好好配合，并且接下来再继续发新歌，不要再有矛盾了啦， 希望有个好的结果啦哈。 对的，马上来听 Seventeen 的 Thunder， 谁的歌选 Beyond。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Mix 的 Love Me Like This。 冬瓜西瓜哈密瓜，你是我的歌选呱呱练习生。 他知道呢，我们都 love 他。说的是呢，之前在网络上面爆火啊 ，OK 啊，参加了这个亚洲新生的阿木沙 I'm Charlie， 他们都说呢他是大马周生，但是我觉得他是独一无二，他就是 I'm Charlie 啊。 哇！ 那在昨天歌选的 IG 呢，就有这支影片上线了，是 Broccoli 呢跟阿木沙 ，OK 就做了一个挑战，一边算钱一边回答问题这样子的啊，听看他们的 raw 加语言。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今天非常荣幸我们请到了俗称大马周生，代表马来西亚参加亚洲新生的歌手，有阿木沙 Anthony。 你好， 大家请的 Pada Mu。 OK， because now right you are already so viral。 Oh my god， so we so guess you are going to be very very rich。 哇，这样直接的没？ you're already viral， you're gonna be very very rich。 OK， 所以难怪他叫他算钱呢。 对，所以到后面各位就可以去看一下他究竟有没有算对这个数额呢，因为真的很难呢。 他真的是一边回答问题一边在算 钱，最后是50多千是吗？很夸张， 真的吗？那么夸张 然后就问问题，他就要一心二用啦。 对， 各位 有可能 看一下， 他现在是歌手，哎，算变得有钱了之后变成老板的。 喂那你知道对不对？如果有在算钱的老板们你可能现在在经营着企业，然后你觉得说你需要一些宣传手段的话呢，其实接下来我们有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叫 SME Vaganza， 是否所有呢大马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的哈？那这一次呢，就有专业级 的这个大师分享啦，然后有真实成功案例啦，还有我们 MC 也会到现场了，去演示 Asher Audio 呢如何用我们的这个配套啊，或者说用我们这个宣传手段啊，帮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 对，到场的你呢绝对可以获得我们独家广告配套优惠哦，所以忙起来你们的 calendar， 6月25号 PJ Sheraton Hotel 呢就我 Kate 凯欣和 Kristen 文阳在场啦。那7月2号呢在槟城的 Like Hotel 呢就有 Broccoli 李伟俊，到时候呢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电台的 DJ 对 都会在现场呢跟你们分析到底 Astro Audio 是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的。 当然我们啊现场也会有专业的财经主持人黄俊斌呢、啊、也有专业的分享这样子的，所以想去到的话呢 OK， 如果讲说你是中小企业的这个老板或者你身边也有的话，可以推荐他们去报名了 astromedia.com.ny astromedia.com.ny 位置有限，先到先得了，期待当天看到你啊，是这个选比 王圈。 见过没我们超心跳，没我们高噪，趁火力全打爆，多选 Rising Hour。 歌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喳喳考核官。 歌选喳喳考核官呢、啊？今天8点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朋友了哈。我们拜四就chill一点啦，关于好朋友。但是呢，如果讲说他今天弄坏了你借他的东西，假设说是电器，比如讲说我跟你借 speaker 啦，可以吗？让子柔回来坏了，怎么办呢？你会怎么做？你应该要让他赔吗？还是想说哎不用紧啦， 算了啦、 你是好朋友吗？ 是我的 friend, 对不对啊，这样子的、可是哎不是每个人都就是有那个能力再买多一个这样子 的。真的、因为有些东西价格也不菲嘛。 对的。 Okay, 所以呢你们自己本身的想法是如何的呢？赶快 WhatsApp Cellcom DigiFi 之号码 0169988889, 记得到勾选的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以及私人隐私权条例。 是的，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了哈，如果他真的 OK, 他弄坏了你的东西，你会叫他赔吗？还是讲说其实讲不用紧就好了这样子。以 Cellcom DG 配配独一无二的 5G 极速体验，点燃激情，尽享全天候高速串流，这就是 Semanga Number Subtle、来跟我们分享吧，0169988889， 说这个选别人圈， 来自张远的看着我的眼睛说，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如果你借你的好朋友啊，真的是好朋友啊，你借他东西的话，那他不小心弄坏了啊，这样你会叫他赔吗？还是说其实说没关系就好了，我就自己买得一个咯这样子？但啊，可能你就自己钱包要。就是想一想这样子、 Kelly 凯欣本身暂时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朋友跟我借东西是有的，比如说他们会给我借相机、其实价格也还蛮贵的、 相机的话我感觉还蛮 会担心 risky, 所以我都会丑话说在前，我就跟他说、你给我顾好来呀、你不要给我弄坏呀、 弄坏了就赔呀、 我先会说这个 statement、但是有可能我不会真的要他赔的感觉、 他就会更加小心一点、 就你先预防胜于治疗吧、你明白吧。 不，我觉得这个问题它的尴尬点就在于就是你一开始没有讲好，然后到后面就不知道赔还是不赔好这样子、因为他毕竟是好朋友嘛，但他又真的是弄坏了我、这个东西也不便宜， 你至少要施加一定的压力给他，不是说今天要跟他计较还是什么之类。但是如果今天真的这种情况发生，就是我的东西坏了，其实有可能我是不敢开口的人、 所以你丑话讲在前了，但如果他还是弄坏了、就没有赔了。 我有可能不会主动说，哎，你要不要陪我？我说不出这种话，你知道吗？ 这样你就讲不用紧啊，never mind 啦、 不用紧啊，有可能我自己本身会不开心还是什么之类、 自己 如果今天他不是主动说要陪我，有可能就真的算了。因为我觉得 是啦，很难开口一下的，其实。 对呀、你想想，你可以陪我吗？就整个氛围很奇怪、 他就来跟你讲，哎。Kelly, sorry 啊，我在用你相机的时候，我不小心掉在地上哦，坏掉了哦。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赔的人，他自己主动会开口。 说他应该会讲了啦。 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让我来开口的话，就 这样。如果这个人他是没有开口讲这句话的话，这样你就知道下次不要再借他东西。 对，就绝交。 别再绝交啦，就不要再接了，因为这种东西是很敏感的嘛，对不对？ 是，你有拒绝的这个权利。OK。 对啊，所以各位，就是要看好人才借他你的私人物品这样子的。OK。 真的。 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0169988889，这样你会叫他赔。钱吗？所以这个选 Beyond Trend 也是我们勾选媒体伙伴 IME Malaysia 主办2025 Rise Concert Tour Rising Loud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8月16号的傍晚5点在 Ideal Life KL 帅气开唱的。想买票的朋友呢，可以去到 my.bookmyshow.com 去购买的哟。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通关，勾 选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呢、啊？今天呢，我们在聊到的话题是说到，如果今天你借东西给你的朋友，假设说好像是 Kelly 凯欣那样子，他经常会借相机给朋友的话，那如果 OK 啊，他说了哈，他说啊，他真的弄坏了，那你会叫他赔吗？ 哇， 还是讲说，哎呦，他是好朋友哎，不要赔了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是不会叫他赔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有点尴尬，因为我觉得要赔的话，自己主动会开口。 但其实，我觉得赔其实也没有错的，因为毕竟他的确是你的东西，那他也的确弄坏了。就我觉得很好的方法，就好像 Kelly 这样子咯，我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就是那种你可以开玩笑式的讲啦，但是 我是开玩笑式的， 要表明你的立场啊，就是你给他的时候 过好了呀，你不要弄坏呀，弄坏你赔呀 啊，就那种哎很贵的、啊、这个你看好了呀，我借你是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罢了，我借你的、啊哈，你看好了呀，如果弄坏了，这样没办法，因为真的很贵哦，我买不起了的喽啊，这样子你可以开玩笑， 所以他肯定会格外的小心去使用它。 可是如果他真的弄坏的话，我觉得我的说法应该会是，哎 bro， 这个相机我过要用哎，可是哦，就是我这一点小，就是有点蛮水啊，这个可能要你 对， 不然你帮我修啦，你修了过给我、哦、啊， 哎，这个修 OK 是不是？ 可是如果今天他到了一个地步是死亡的阶段呢？ 这样 就那物品已经死亡了， 都 lost 了是不是？ 对，已经没有生命了。 这样你就跟他讲了，哎，我现在没有相机用了、 啊，这样我知道你现在我的生日你就不用烦喽，知道要送什么了。 我用过我这一招，可是如果你生日还有一年呢，刚过去呢。 不用紧哦，我先让你一年来筹钱呢。 OK， 这个是很好的方法，我觉得其实那弄坏了不用紧哦，这样你知道明年生日你要怎样做了咯。 我觉得还是要负起那责任了，毕竟是你弄坏别人的东西。 对啊，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就是情绪道德绑架，因为他的确是弄坏你的东西，这样你的确没有的用嘛。 OK， 有可能他没有办法付你就是整个的 amount， 有可能3000块没办法付你，付一个1000哦。 不然你就通融一下，讲说啊，我会去买多一个啦。可是就我手头有点紧啊，我没有想到这个坏的嘛，对不对？不然你就给我一点钱哦，你看多少、yeah. 你自己挨嘎挨嘎一下喽，这样我必须。 你们觉得该赔还是不该赔呢？赶快 WhatsApp 加 com DG5G 号码0169988889喽。 小的个选 Beyond Trend，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如果你把东西借给你的朋友，可以是电器啊，可以是其他东西了哈，但是他不小心弄坏了，那其实你会叫他赔钱吗？还是其实因为他是好朋友，所以就不赔也可以这样子的？ 呀 ，Kelly 凯欣本身会不敢开口 ，OK， 但是我会事先跟他们说，丑话说在前，你要顾好了呀，不然我叫你赔呀。 可是如果真的弄坏了，他应该不会讲的啦。 真的， 我们来听看这位朋友他的分享吧。 早安 Kristen， 早安， 会啊会叫他赔钱啊，如果他不赔我的话，以后我就不会再借他东西了。 哇，他赔不赔以后都不要借他了是不是？没有，主要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一种信誉问题啊，因为如果我借你东西你没有好好保管的话，我会觉得很怕。如果你想象一下，就算你赔我了，比如说我现在借你相机，然后你弄坏了，下一次你还要跟我借，我觉得我应该很难再借。 他肯定也不敢借了吧？ 对啊， 但是我觉得有可能你不需要付全额，但是你要表达出来你自己本身的诚意。 对， 那个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觉得借的那个人也不要排泄了哈。 对 啊，但我觉得大家肯定有一个观念是那种 OK， 我现在比如说有人跟你借钱，你借这个人钱呢，其实你就可能有一段心里的底，讲说我有可能是拿不回这笔钱的这样子、 哦、 可是东西的话就比较 难 改点，还是中间的，因为你还要用嘛，对不对？ 是是， 所以总结就是，如果你这个东西你以后 借 还要用，或者对你来讲很重要，就不要借。 对 啊， 你没有办法接受到他有死亡的那天，那就不要借。 对，就是你现在如果讲说你接受不了别人弄坏，你接受不了这个东西你不能用了，这样你就不要借。 对、 啊、 不要借， 跟他讲不了，好过你够才尴尬嘛，对不对？ 拒绝、不要担心拒绝。 是的，马上来听 New Jeans 的 Super Shy， 小的歌选 Beyond Trend。 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郭嘉伟的骄傲。 渣渣考核官， 勾选渣渣考核官啊！今天我们在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了哈，如果你要借你的朋友东西了哈，他借了之后弄坏了，你会叫他赔钱吗？ 呀 ，Kelly 凯欣本身就比较不敢开口 ，OK，、就是、 他也借过人家相机，可是那时候没有弄坏， 没有 ，OK， 他很 steady， 他的朋友没有弄坏。可是假设说有一天他真的不小心弄到了，这样你要怎样办呢？你叫不叫他赔好呢？我是肯定叫的啦，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天经地义的， 是送给大家一个。金句就是有借有还， 再 借 不难，有借弄坏再借就难。 对，有借弄坏赔偿双倍，下一次再借你哦。 有借弄坏真的很烦。OK， 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比较大样的，你会借车给你的朋友吗？ 我没有很喜欢 开人家的车，我也没有很喜欢让人家开我的车。 可是如果这个人他车坏了，他有紧急的事情，他想说，哎 ，Kelly， 你都没有用车，你借我用一下啦。 嗯， 假设你真的那天没有用到了， 肯定 会借 啊， 会借啦。 如果还有困难的时候， 可是很危险的，借车，哎，借车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借东西除了就是要不要借之余呢，你要看那个人的性格怎么样。 对，如果他是开快车的人不要借给他。 对 啊，但如果他是就是平时很 steady 的， 因为你要知道车 total loss 的话是哇， 也不是 total loss 不 total loss 的问题啦，第一是危险啊，第二是如果 没有安全感耶。 对，如果真的是发生什么事情是 claim 你的保险，对不对、 exactly. 所以开车要慢，可是你可以看这部戏，因为他们开车很快。F1 的 movie 啊，这次有好莱坞男神 Brad Pitt 主演啊。说到这个因为这个意外呢，导致职业生涯跌入谷底的赛车传奇叫 Sonny Hayes 啊，他退役30年之后呢，又被抓回来，带回赛场这样子的，要跟这些年轻的新星比啦，他能不能够胜出呢？ 是的，所以你们现在上到勾炫的 iOne 参加游戏，就有机会赢取到2张 F1 的 movie 电影首映礼邀请券了。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的 iOne， 这部电影将会在6月26号任务启动。 是的，等你去看哦。马上来听告五人的唯一 Selection。 Beyond Trend，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Kristen， 古选西西应援队啊！哇，今天早上呢，哎呦，我几怕我没有声音， 真的、 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呢，哇，真的很 hard call 一下， 哇， 直播了3个小时， 换了身份呢， 直播带货主是不是？ 是是是。 其实我在很多年以前啦，我就做过直播带货了，那时候 是 MCO 期间，那时候是卖什么？ 我自己本身卖衣服 哦，衣服 对， 我那时候做比较多的是3C 产品 哦， 然后那时候也是直播2-3个小时，比较多是1.5小时到2个小时啦，但昨天是3个小时卖燕窝啊、不过我自己本身也很心动啊，我自己也买了，买给爸爸妈妈，然后买给就是一些 client 啊、亲戚啊、这样子咯，就我觉得说是很值得啦。各位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我的 social media， 但我不会过多宣传啦，主要是我觉得直播这个东西哦， 你觉得你带货能力多少分？ 我不要讲我带货能力啊，我是那种我看直播啦，如果他真的是讲到一些我实用的 point， 很有说服力的 啊，比如说我现在真的需要燕窝，我要送人，或者我要吃、我要美容养颜，哎，我真的会马上下单的。 我也是会， 是不是？你有看过那种直播那种网购平台的 live 吗？ 嗯， 他有时候会特定的时间，比如说他预告你今天晚上8点有特别优惠价哦，然后他不要写多少钱的，他写比如说100XX 这样子，就你不懂他的尾数是多少， 嗯 啊，这样他就会让你去看那个直播，然后直播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讲，哎，马上下单，现在有这个价钱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是很少看直播啦，但是我觉得如果钱我不想按进去，我的钱包肯定就是拜拜了， 按进去就 gone， 马上买这样子， 很恐怖。 我是蛮 enjoy 直播带货，说实话，因为感觉那个 interaction 有在。 对，而且我觉得它整个氛围是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激动的。 现场有买的朋友马上扣一、 对，马上刷一排爱心，现在不下单等几时啊？ 马上3、2、1上车， 上链接。 OK，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这样子啦。如果你平时有就是在直播买货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体验是怎么样，你有拿过最优惠的这个价钱又是怎么样的。OK， 0169988889，马上来听歌，有来自丁程鑫的《借》，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勾炫 Rising Hour 最炸裂的早晨组合，由我 Kristen 文阳和我的搭档 Kelly 凯欣，全勾炫最迷恋帅哥的 MC， 看到帅哥直接开启。模式，但不得不说，有他在，节目真的很热闹。 勾炫西西应援队， 勾炫西西应援队，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讲到好消息啦。所以各位呢，如果在这个星期有哪些好消息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的。很简单，0169988889，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都会看的哈。 Yep. 那当然，今天要说到的这位网友呢，之前他就来我的 IG 分享到，讲说他家呢附近，就最近开了这个很喜欢喝的奶茶店，他很爱喝，但是平时要去很远，或者讲说要等 delivery 40多分钟，很慢。 对他来说是开心的事，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 怎么啦？因为你要一直克制自己，不要买。 对呀、 因为其实现在很方便的，以前是只能外卖嘛，对不对？那他就只能送到你的这个 pick up 那边，或者你的家门口。那现在你其实可以提早预定去那边拿而已，或者你可以直接叫他寄去某一个地方你比较近的地方，或者说呢，你其实可以直接去店里面喝这样子，只要近呢就很方便了。 对，我觉得如果他开在你附近好一点，就是因为外卖一般上那个价格都会比较昂贵，他有 delivery fee 啊，还什么之类的。 或者我觉得最辛苦的是时间， 你 明明现在很饿了，你很想喝这个奶茶， 你要等45分钟。 而且他来的时候，他绝对不是那种最冷的时候，所以会影响到那个口感。 对，所以如果近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 pick up 了，或者直接去那边喝这样子咯，对不对？ 对。 啊，也恭喜这位朋友啦，因为我觉得家附近开奶茶店是 他获得的奶茶自由， 奶茶自由，奶茶的快乐你感受到了，主要是不要喝太多了哈，还是要注意健康。OK， 谢谢这个选 品。Beyond Trend。 勾选西西应援队，勾选西西应援队啊！看到这位朋友呢，来分享到了他的名字叫 Neil K H 啊。说到呢，最近做了很久想做的事情，但就是一直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情，就是要签gym啊。因为之前想了很久，想说，哎呦，我终于要就是 commit to gym 这样子了，一直要去，每个礼拜都要去几次这样子，那就是一直没有做嘛。现在签了之后呢，不可以不做了，因为花了钱啊，逼自己。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动力，而且如果今天你们是找 BD 的话，它也是会让你有更多的 om 去想要做 gym。 我以前因为我以前是运动的嘛，然后Kelly 也是运动啦，但我以前感受不到，或者想说我不懂PT 的作用是什么 ？OK， 哎、 欸，差很远 ，Please。 没有 ，OK。以前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动作，或者说怎样练我都会了，我要 PT 来干嘛、这样子的。但你会发觉，其实 PT 啦，他可能最终不是在看你的动作，他是在监督你有没有来。就那长他会 text 你，哎，今天要不要做 gym 吗？明天我们敲时间喽。后天这个礼拜你没有来到几次不了哦，明天要不要来啊？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觉得它的作用在，就以前我会做 hip thrust 的嘛。 啊。 然后如果今天他让我知道重量的话，我自己本身会觉得有心理压力。或者心理作用说我提不起来、我就跟他说以后不管我做什么样的重量你都不要告诉我、 真的吗？ 你就安排就好了 哦，就是直接放去那边，然后你就管已经做不了。 然后我每次结束才问，哎，我今天提了多少 kg？ 哦，80 kg， personal best 这样子、 我觉得都是有它的好处在， 而且也有一个 spotter 啦，他可以帮你看嘛， 对不对？也不会这样危险， 而且还激励你。 是，所以各位可以去签一签，我们不是广告啊，不是广告啊，各位 我们 有兴趣的话 本身受益到的想要分享。 对啊，如果你觉得说自己不够自律的话，可以去请个 PT 啊 ，personal trainer 这样子的。OK， 马上来听歌，要来自王维以的《舍得》，是的，歌选 Beyond Trend。歌选西西应援队，歌选西西应援队啊！今天继续来讲到好消息了，当然随时可以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来分享你的好消息。最近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啊？不管是大事小事都可以讲的，要 text 或者 voice message 都可以。像这位朋友呢，他就现在voice message 进来了，我们来听看他的声音吧。 我觉得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好像我们驾车的时候啊会塞车的嘛，然后你就会看到有人会打 signal 进来，然后我就会好心的啊让他进来咯，他一进来的时候他又会很细心哦，很暖心的打一个 double signal 给我，就是好像在跟我讲 thank you 这样，你知道吗？那我觉得哦，就是应该要这样子，我让他，我觉得我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一整天心情很好的一个事情啊。 那各位在开车的朋友啊，我必须要讲一下，其实哦，我觉得在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塞车你会插队，或者说没有办法之下呢，你要就是我们所谓的塞进去这条路里面， 换 lane 了，对，换 lane 让人家让你这样子，我觉得是没有错的，只不过呢你就不要这样粗鲁了，不要硬塞了，就已经没有位了，你还塞的话就可能会造成意外嘛。第二是如果人家真的让你的话，你就拿个手咯，是不是礼貌来的嘛， 真的点个头哦，因为毕竟爱情有爱的语言，但是我觉得驾车有车的语言。 对啊，这个叫什么 礼貌性的I know, probably. Car manners 啊、 yeah. 就是因为平时啦，如果我真的是比如说我在小路，我要 U 灯啊，你要 U 灯的话你会挡住整条路嘛，对不对？我 U 灯完了之后，如果有车在等我的话，我一般上都会开窗，然后拿一个手给他讲说，哎 ,thank you 啊 ,sorry 啊，不好意思啊，这样子。 对 对, 对。 人家也会爽嘛，是不是？ 真的。 不然如果你忘了，那个人看都不看你一眼了，你就觉得哇，我在那边等了你这样久，你就不可以有个表示。 我一般上的比如说如果人真的要换练，我都会让他们，因为我觉得下一次如果我要换练也会有人让我。 很有爱心给你， 肯定 很善良给你， 肯定。 所以下次如果我要插队的话，你要给我、就是、 我看是你的话立马就赶快开，不要让你塞进来， 我就会拿手出来。 你是谁呀、 马来西亚万能的，拿手出来、就是放一个比一个stop， 人家就会让你了，这样子。 我就给你 high five 哦。 有病哦，马上来听歌友来自 NCT Dream 的 Candy， 是的，歌曲 Beyond Trend。 不选 Rising Hour 啊！刚刚我们在这个西西应援队就分享到讲说 ，OK， 礼尚往来嘛，对不对？你在开车的时候让别人要拿个手，这样子，这样我们下次就是才有这样子类似的情况发生的话，人家才会让你咯，对不对？ 对吧？ 那我 我觉得说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就是打好关系是一个一门学问来的。 对 啊，人际关系或者 包括你在职场上面呢， 事故 对 啊，就是除了讲说你要有很好 tactic 啊宣传手段啊之余，你要跟同行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机构啊配合的好呢，这样才可以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或者讲说有爆款啦，赚很多钱这样子的。 Yeah, that's why 呢，你们一定要参加呢我们这一场举办的这个市场营销分享会，叫做 SME Vaganza 啦，因为它基本上是结合大师级的专业分享啦，有真实的这个成功案例啦，包括 MC 的现场演示的，所以呢到时候呢我们也会准备非常非常丰富的奖品，之余呢还有独家广告配套优惠。 没错的，那这个独家广告配套优惠呢也只在我们这个 SME Vaganza 而已啊，所以呢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可以报名一下了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时间会在什么时候啦，6月25号在 PJ 的 Sheraton Hotel 呢，就我 Kristen 温阳还有 Kelly 凯欣呢都会出现在那边给大家演示这样子的。然后呢在7月2号呢就会去到槟城啦，槟城的 The Light Hotel 就有 Broccoli 李伟俊的 OK, 所以槟城的朋友也可以留意，我们没有 miss out 你的哈。其他时候呢我们也会有这个电台 DJ 啦，各个台的这个电台 DJ 呢到现场跟你分析呢我们 Ash Audio 如何帮助你的品牌这样子的。当然在现场呢也会有专业的财经主持人黄俊斌的专业分享的哈，要怎样报名嘞？ 现在呢上到 astromedia.com.my 报名 astromedia.com.my 只限呢已注册的大马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 没错啦，等你啊，而且还可以见到很多不同的 client 哦，所以祝你幸运耶、yep. yeah, see you 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早早晨火力全打包多选 Rising Hour 优选 Rising Hour。 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温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优 选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首新歌呢又来自这个女团呢，他们时隔8个月回归了，有 Kiss of Life。 没错的，这一次呢就发行了这个第四张的 mini album 啦，叫 224224 啊，那里面呢就有7首歌曲。今天要说到的是呢这一首叫 Lips Hips Kiss OK、哦、等下可以听到完整版的。当然其他歌曲也非常好听，包括说这个 K-Bye 啦 Tell Me 啦还有 Heart of Gold 我都特别喜欢的、各位可以去看起来这样子 的。是 的， 所以呢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在 Music Bank 的打歌舞台他们的 interview 吧。 일단 TF가 오랜만에8개월만에컴백을했는데요이번여름에도아주뜨겁게해드릴예정이니까많이기대해주세요。 那大家都知道呢，他们之前靠一首 Sticky 啦，就真的是在全网呢疯狂给大家洗脑这样子的。他们也被称之为这个就是夏日女团。OK, 那这一次夏天他们就要回归了哈，各位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歌曲是不是像之前 Sticky 一样这样子的夏日风呢 ？MV 就要看起来了。当然虽然讲说他们在舞台上面很飒啦，他们的 MV 也真的就是我们讲的小妈感很重至于他们平时的沟通，其实还蛮斯文。就是发觉他们讲话是小小声， 低声细语， 对， 或者是温 柔 的， 来听看吧。 Three yogurt, 哇，这样子， 看到吗？ 哇，因为他们看到东西很兴奋，他们也不会哇。 对， 就 没有太 high pitch 的那种音调。 阿塞波，有这个食物哎、欸！这个其实是他们的综艺了哈，他们有就是投票，然后去便利店买他们想要吃的东西，在 Kiss of Life 的 YouTube 就可以看得到了。 对，我多么希望我可以向他们学习 你可以斯文一点讲话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是要 听这首歌曲啊，来自 Kiss of Life 的 Lips Hips Kiss。 会变成大巴， 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你会变成大巴。 优选月月助力团， 优选月月助力团啊，这个退了的这个 J-Hope 了哈，最近就发了新歌了哈，也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二首新歌，他跟 Glorilla 呢就发了这首歌曲叫 Killing It Girl， 非常的飒，重点是这个舞台呢，我们也看到，哎呦，跟这个 dancer 跳舞呢，真的，视觉体验是拉满的，我们来听看 Hope on the Stage Final Day One 的表演。是什么叫做吗？哇！服役完毕之后呢？这个状态还是依然那么好了。 对，我觉得这舞台 可以用性感来形容哎。 对啊，重点是我怀疑他在就军训的时候啊，也有在里面练习，你知道吗？ 真的， 就是现在完全没有失这个舞台， 对， 这个实力或者台风， 因为 manager 对他的评价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OK， 所以我们 MBTI 呢，就是最后一个字有 P 或者 J 嘛， 是 对不对 ？P 的话就代表说比较随心所欲一点啦，比较跟着自己的心情走的啦。 对， 但是 J 的人呢，就是属于很有规划性的 organized 的人来的。那 J 后名字里面有 J 嘛，对不对啊？最近这一档节目呢，他的 manager 就吐槽他讲。说哇，我也是 J 人，不过 J Hope 的 J 哦，他真的很 J 啊，哈， 是 Super Big J。 군대가기전에일이있으면좀러프하게알려줘라라고했더니3년뒤에알려줘이투어자체도군대가기전에계획을했던거예요 아就是讲说呢啊，这个经纪人问他，哎，最后如果你有东西，就是你有想法的话啦，你计划的话，给我知道啊，这样子。 对， 那你知道呢？他在就是去服役之前啦，他就已经把接下来三年的计划。就是发给他的经纪人了。 三年是多么难的嘛，要去规划，因为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但是还可以计划出三年的 plan 是什么概念？ 真的，尤其是哦，就讲说现在这个World Tour啦，他其实，在军训之前呢，就已经提出了，已经在筹备了。 哇， 非常有计划的一个人哈， 自律耶。 J-Hope 的 J 不是盖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啦，平时我们起床的时候会赖床，对不对？ 有起床气。 J-Hope 也不例外，他起床了，他也要花很长时间完全起来这样子的。 다시자겠는데 他就那种起来了过后去沙发坐着，坐到一半呢，哎，你以为他要起来了，拿这个被，拿这个浴袍 ，OK， 披在身上，要去冲凉了吗？没有，躺下去继续睡。哎， 这就是我自己本身每天的那个日常啦， 是不是 ？OK，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 Kochowa TV 上面有这个节目了哈，《The Manager》第351集，马上来听一听 J-Hope 的新歌《Killing It Girl》，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酷炫月月助力团， 酷炫月月助力团，今天我们要说到的第三首歌曲呢，又来自这位歌手啊，叫胡六六，他之前唱过这首歌曲。后来遇见他嘛，对不对 ？OK， 那这一次呢发的新歌叫《六月的雨》，也很符合我们最近的主题，因为六月一直下雨， 对， 很夸张，对不对？ 真的， 是，所以等下可以听到完整版。而他在 social media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active 的人哈， 而且他很漂亮哎。 对，十几个小时前才刚 update 了这支影片，我看了之后我才发觉，哎，其实原来他的脸长这样，之前我们都没有留意他是长怎么样。 我都跟你说，不，为什么近期就是很多歌手就是露脸的季节嘛？ 对啊，所以这次唱了林宥嘉的《想自由》，来听看吧。 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 就是样子是御姐，然后声音是比较低沉且沉稳的， 性感。 是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郑润泽的《你》。 我的心空荡荡，但不代表你本该住在里面。可树叶在渐渐暴露着，直到平行于地面。 哎，你不觉得有点像 AI 的感觉吗？ 就是他，我不觉得这个角度， 他美到像 AI。 刚好这个角度又很不真实的感觉，但就是他就是好看了、啊，怎么样？他每支影片哦，都哇，真的，我跟你讲，我看到网友们留言是想说呢，这首歌好不好听，我一看就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他 ，OK， 你知道的啦。当然还有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还不错听的，陈优丽的《望雨季》。 望雨季，同村。想不起你的唇，舍不得你的魂，你的脸会灭得太深。 OK， 可以去他社交平台呢去听起来，当然也来听一听他的新歌叫六月的雨，选这个选 Beyond Trend。 Okay， 都是 Rising Hour 啊，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比较沉重的话，也不是沉重了， 因为 比较 deep 一点。 其实我从很多年前就发现到一个问题，我一直都觉得我生错年代。 为什么？你应该生在那种夜上海，夜上海。 有可能是就是比较古代一点点， 或者你要生在就是别个国家，生在美国八十年代的时候， 那 你就可以做那个 Final Destination 的那个女主那个造型，是不是？ 哇， 美式 Kelly。 OK， 我觉得不管我出生在哪个年代都不耽误我的颜值，但是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 哇， 因为我觉得。 你 讲这整个东西哦，是讲这一句话吗？ 没有，因为我觉得现代的这些爱情呢都太快餐式了。 哦啊， 我有可能会比较喜欢以前的，就是 那种 他们一直不断的 一眼定终身这样子， 有可能，但是他们会一直不断修补对方，哎，就是他们之间感情的一些裂痕。 嗯哼， 可是现在有可能就是在一起了之后发现问题就分开。 哦哟， 虽然不是每一个人啦，所以我会更希望自己出生在那种爱情很纯粹的时候， 就是在 即使生活艰难一点， 三代前这样子啊，你的曾祖父那个年代， 对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他们的感情太美好了。 对 ，OK， 那这部剧呢，其实他也说到三生三世三结三离， 哇， 他们这个感情呢，真的经历了非常多哈， 未必美好的哦。 对，这个火热古装剧呢，叫《临江仙》呢哈，这次呢有白鹿还有曾舜晞呢主演的。那剧情呢，讲述这个哇，很梗，这个名字我讲一次，我觉得一次很梗。OK， 四灵仙尊花如月。跟这个大成玄尊白九思呢，他们本来是仙侣来的，那是因为误会呢就反目成仇啦，结果呢就经过刚我说到的三生三世三结三离的这个婚姻当中呢，发现了其实是有阴谋的。 到底他们最终会不会把这个误会给解开呢？ 并且 一定要立即呢到 On Demand 或 Astro Go App 率先点播临江仙来观看他们如何共度劫难拯救苍生呢。每周一到五呢都会更新两集， 看起来吧啊，希望各位都出生在你 自己想要的 年代。所以 但是没有 得 选的， 是 你没有得选的， 可能以后 time travel 呢，你可以回到去过去这样子。 哇、wow, ，You never know, right? OK， 好像那个 Avengers 这样。哎呦，马上来听歌，有来自雪二的剑冷，所以这个选 Beyond Amazing Hour。Hello， 你好，我是 Kristen 文阳。 Good morning， 我是 Kelly 凯欣。 刚刚听过的歌曲呢，有来自严仁中的《躺在你怀里做夜场梦》。 天国没我们吵，心跳没我们高，早晨活力全打爆，多学 Rising Hour。 选 Rising Hour 啊，哇，今天来到了星期四嘛，对不对？六月十九号，明天就是 TGIF 了，各位冲一冲啊、哦、哈！那这个周末呢，感觉上会是很 happening 的一个周末 呢， 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感觉、就是、 你有很多 plan 了吗？ 其实我没有很多 plan， 主要是因为我知道下个礼拜有公共假期。所以有一些工作可能要这个礼拜先处理完，所以一定很充实。当然最近我发觉啊，好像市集特别多，不管是我错觉还是什么、 真的吗？ 因为那天我经过葛蹦嘛，然后我看到有个市集是超级多人的，然后刚好他是在 mall 旁边，然后我进到这个 mall 吃东西的时候，很多这个工作人员，我想说哇，这样大型的咩？ 嗯， 然后后面我们其实也会，我们前天开会嘛，讲说我们会去一个市集、去做一个活动，特别的企划，先不能跟大家说是什么，但是就我们会讲一点点啦，透露了，它性质是关于浪漫的啊，有浪漫的元素在里面。 配对， 哎， 你这丘比特每次都在配对。 当然啦，如果你希望我去哪里配对的话，也可以随时 WhatsApp 进来0169988889。你觉得我可以去哪里配对？哪里的帅哥美女多 ？Kelly 凯欣配对。 你我已经讲了一年了，你要不要而已？ 真的 ？I help you。 你都 never invite me。 你要去哪里找？我帮你去 Desabak 啊，那边可能比较多。 哎，但是我真的很爱去 Desabak 散步嘞、 去跑步吗？是不是？这样你有艳遇过 吗？没有，我没有去跑步。你去散步、 散步走路吧，好啦， 对、 要跑一跑啦哈，可能人家看到你运动就是会比较 散步也可以散发我的魅力啊。 哦，真的吗？ 真的、 所以晚上你会 魅力无法挡、 有被搭讪过吗？ 我没有在 Desabak 被搭讪过，但 是在其他地方被搭讪过。 有 哪里有 mall 啊？ Something like more 这样子。 哦，哇，他是怎样搭讪你呢？ 他就递给我一个纸条， 怎样搭讪你？讲搭讪你， 他就你的东西掉了，他从地上捡起来，结果就是他写好的纸条， 里面写什么？ 就是他的 WeChat。我想说，哇，这个方式也太滴滴，太滴滴了。OK， 我可以接受滴滴，但是这个太滴滴了。 你懂他几岁吗？最后 我不知道。 那你们没有联络啊？ 没有啊，因为是他给我他的 WeChat 嘛，我怎么可能去按他？ 勇气耶。 没有，我都还没感觉。 但我可能一开始一见钟情就有感觉的嘛，再聊一下的嘛。 我觉得人的感觉是很对的。 不要 deny 这种就是机会，知道吗？可能过你遇 我靠你，因为我知道我有一天会遇见你，帮我配对。 Sorry 啊，不要靠我。我会跟你讲，祝你幸福。 哇！ 马上我们要交班了，各位，祝你们一个愉快的星期四，好不好？马上来听 Priscilla Abbey 蔡恩妮的这首歌曲啊 ，Kelly， 祝你幸福 ，OK？ 是那个选比 ，OK？ 哇！ 是总算来到了结局，我从来没有后悔遇见你，就算用尽这一生的力气去爱着你，我们总爱对彼此有太多憧憬，可上天一定有他的指引，这次总算我可以静静地把你忘记，放在心底。祝你幸福，我只希望你快乐。看你幸福，我想就已经够了。这世界哪有那么多的美梦成真？你总算从我的世界走了。祝你幸福，你要好好被爱着。算找到能让他幸福更值得被他照顾的人，我们总爱对彼此有太多憧憬，可上天一定他的指引，这次总算我可以静静地把你忘记，放在心底。祝你幸福，我只希望你快乐。看你幸福，我想就 是 Kristen， 我是 Kelly。 所有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们，我们有个好消息给你， 邀请你加入一场星光熠熠的市场营销分享会 SME Vaganza， 6月25号 PJ Sheraton Hotel 闪耀登场。 结合大师级专业分享，还有真实成功案例 ，MC 的现场演示，绝对是你非一般的生意聚会。 哎，更加少不了丰富的奖品以及独家广告配套优惠。 而我 Kristen 以及 Kelly 还有其他电台 DJ 都会到场。 场，与你分析 Astro Audio 如何让你的品牌更上一层楼。 当然少不了专业财经主持人黄俊斌的专业分享。 马上到 astromedia.com 打电话报名，只限你注册的大码中小企业，位置有限，先到先得。